另外咧，我就想問咧，嗰個家庭咧嗱，有啲家庭就咁樣嘅，佢未係咪同住先至係家庭成員先可以計咧？因為有啲可能佢係兩個老人家攞緊長者津，但係就住開咗，咁咧佢就但係佢會俾錢個老人家嘅。咁我就想問呢啲咁計唔計家庭成員咧咁樣？另外咧就係、其實租私人樓劏房嘅街坊，其實嘅租金係貴啲嘅。咁我唔知即係政府喺考慮一啲入息嘅限額嗰度咧，我唔會第時會加入呢個元素考慮，即係一啲私樓嘅街坊嘅情況啦嚇。咁另外啦，嗰計嗰個工時，咁我想問，因為有啲街坊可能佢真係需要照顧家庭或者各樣嘅佢工作性質原因啦，咁佢係一個月嘅，咁其實如果佢月薪，如果佢可能佢翻五日嘅。咁計落去應該可能係唔夠192小時嘅，啊，咁係咪佢嘅紅色假期，即係你頭先講話紅色假期有啲，即係如果佢月薪係咪即係其實佢禮拜六日都係可以計落去咧？當係一個總工時咧，即係我想問一問呢個情況啦。咁另外其實我就覺得咧，長者可唔可以佢哋嘅長者津貼，甚至65歲又好，幾多歲都唔應該去扣除咯，嚇。咁因為長者呢個佢有個獨立性啊，嗰樣嘢。咁另一個咧。我就比較失望就係你哋嗰個離港嗰個限制啊。其實我諗好多家庭咧，佢哋即係冇攞綜援啦，佢哋自己更新做嘢啦。咁佢哋已經都係佢哋都好多嘅，你哋都有工時限制啦。咁佢應該就唔會無端端成日離開香港啦。你一做嘢嗰個，如果佢成日嚟香港，就一定補飛唔到啦。咁佢家庭成員，我就諗緊，就算佢翻大陸啊，好邊度都好啦嚇，可能佢翻去。讀書又好，或者要照顧家庭又好，因而要離開一個長嘅時間。但佢屋企都要養佢噶嘛，除非佢話嗰個屋企人嘅收嗰個支出係另一緊幫佢俾咗啦。如果唔係，點解唔計咧？點解要計一個離境嘅限制咧？我覺得呢個要諗清楚咯嚇。即係如果唔係，我相信都會影響一啲，即係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喺嗰個新移民家庭嗰方面，佢哋嗰個離好多真係屋企。阿媽啊、阿婆啊、乜啊，真係佢真係要翻去幫手啊，或者一啲特殊情況，甚至可能有個細路批唔到嚟啊。咁我覺得佢冇證件嗰個梗唔係啦，但係佢有證件嘅，咁我覺得要諗一諗咯嚇。 呢啲問題比較多啲，可唔可以答咗一部分我哋坐先？ 好啊，好啊，唔該曬。 多謝施小姐嘅問題啊。咁咧就施小姐咧，頭先咧問到咧好多咧，即係都同政策咧息息相關嘅一啲問題。咁我諗咧就喺呢度我會即係嘗試去回應，不過就有啲嘢咧可能咧即係政策上面定咗係咁咧，我諗咧就可能咧喺我哋呢一度咧嘅可以做出到嘅空間咧就實在真係有限，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嗱，第一就係咧講翻呢一個嘅年齡方面啦，咁我哋咧點解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單親咧係15歲留下，我哋就先至會視為一個即係視為一個單親嘅家庭咁去做，而唔係用呢個21歲啦咁。咁其實咧呢一度咧個個處理方法咧，其實咧我哋咧個設計咧當時候咧係就借鏡呢一個嘅綜援嘅嗰一個嘅安排嘅。咁喺綜援嘅安排裏邊，佢哋都會見到就話咧，如果係一個嘅小朋友咧，佢係15歲或者留下嘅話咧，咁呢啲小朋友其實佢哋係真係需要咧屋企咧係多啲嘅照顧。咁所以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單親嘅爸爸或者媽媽咧係好難咧係一啲嘅長時間出嚟工作嘅。咁但係當佢咧即係個小朋友應該係較為大嘅時候，即已經係過咗15歲啦。咁其實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一啲小朋友咧嗰個照顧上面咧，亦都已經咧係相對咧係唔需要咁多。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度咧，我哋嗰個嘅工時嘅要求咧，我哋就唔會咧因為咁樣咧就會令到呢一個單親家庭咧而用一個低啲嘅工時嘅要求咧嚟做。咁但係呢個小朋友雖然咧佢已經係過咗15歲。佢仍然如果係喺呢個家庭裏邊咧，係申請呢一個嘅兒童津貼咧，佢又係全日制嘅學生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會俾翻佢兒童津貼俾佢嘅。唯獨是頭先施老師都講啦，就話如果嗰個嘅15至21歲嘅呢一個嘅年青人已經係入咗大學啦，咁喺咁樣情況之下，點解我哋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兒童津貼嗰度咧係冇包到佢落去咧？ 個原因就因為咧，當佢哋咧已經咧係去到咧係讀大專嘅時候咧，其實佢就真係可以申請我哋咧係學生資助處嘅嗰邊嘅一啲嘅助學金啊，同埋呢一個嘅係貸款。咁而咧嗰、那個助學金其實咧當中咧係佢哋咧係一攬子嘅一啲嘅因素咧係令到佢組成，當中會包括咗咧係佢哋嘅生活嘅一部分咧嘅支出咧都會咧係包咗落去嘅。咁所以咧變咗喺呢一度咧，政府喺設計方面就唔可以咧兩個嘅計劃都會咧係打雜一啲嘅資助，如果唔係就會有重複嘅資助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呢一度嘅設計嘅一個理念就係咁樣樣。咁至於咧就係、家庭方面咧，係咪一定要係同住嘅家庭成員咧？咁喺我哋咧成個嘅計劃咧係嗰、那個嘅我哋去呢一個嘅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嘅嗰份文件當中咧，都已經講得清楚噶啦，一定係要同住嘅家庭成員，因為你大家之間咧有一個緊密嘅經濟聯繫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咧係都即係寫得都好清楚噶啦。咁我哋咧亦都咧係需要咧係根據咁樣嘅框架之下嚟到去推行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呢一方面咧，我諗我哋咧即係明白到就係咧，可能有時有啲嘅家庭咧就會有啲老人家啦，咁啊即係個別嘅家庭咧都會咧係唔能夠大家住埋一齊，但係仲要咧係去幫助呢啲老人家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嘅設計當中，實在真係我哋咧都係要用一個咧係同住家庭成員嘅呢個概念嚟到做嘅。咁至於咧係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哋都明白就係佢唔係愛嚟用嚟咧係資助所有或者係照顧曬所有家庭裏邊一啲嘅問題，一啲嘅經濟問題嘅。咁所以咧，可能個別一啲嘅情況之下咧，亦都需要咧係靠咧政府另外一啲嘅支援嘅計劃咧嚟到去關顧或者係照顧呢一啲低收入家庭。咁而家咧個安排都會係咁樣咯。咁至於咧喺入息限額方面咧，咁其實咧我哋都聽過好多嘅一啲嘅朋友咧同我哋講，就話而家低收入家庭咧，其實如果佢哋唔係住喺公屋嘅話，其實佢喺租金方面咧，其實嗰一個負擔都相當大。但係咧喺我哋咧呢一個嘅計劃當中咧，我哋咧實在真係咧成個嘅入息審查，我哋係唔會扣除任何嘅支出嘅。呢一個咧，如果我哋仲要再去扣除埋支出嘅話，其實大家都會可以想像得到，我哋咧會係一方面要問佢攞一啲嘅入息嘅一啲嘅證明，一方面我要問佢攞一啲咧去支出嘅證明，然後跟住究竟咧邊啲支出我哋會係計，邊啲可以咧，邊啲唔應該計。咁其實咧係嗰度咧，我哋咧會需要做嘅功夫咧係非常非常複雜，亦都令到咧嗰個嘅申請人咧，其實喺呢方面咧個負擔亦都會咧係相當之大。咁所以咧喺咁樣咧平衡之下咧，我哋咧係現時嗰個嘅設計咧，都係一個咧只係計入息而唔計支出嘅一個嘅安排。咁當然啦，即係話將來究竟係咪都係仲係要走呢條路，定係咧會仲有一啲改變咧？咁其實咧好多嘢咧，我哋都要喺個計劃推出咗一年之後咧，做一個嘅政策嘅檢討。咁到時咧做呢個政策嘅檢討嘅時候咧，可能咧係各方面咧大家嘅意見咧，亦都可以咧係再拎翻出嚟咧，我哋再重新再審視。咁至於咧就喺呢一個嘅工時方面啦，咁頭先咧就阿蕭小姐問咧，究竟咧譬如話我哋咧係一個月薪嘅人士，咁其實佢嘅工時咧係點樣計？嗱，如果係月薪嘅話，其實佢就已經有一個咧係定咗佢嗰個嘅工作嘅時數啦。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就用翻佢同佢個僱主嘅協議，每一個月其實佢咧係翻幾多工嘅幾多個小時嘅工作，咁我哋咧就已經可以咧係接受呢一個嘅證明噶啦。咁至於咧係喺離港限制嗰度，亦都係會牽涉到一啲嘅政策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啦。咁正如我哋頭先講，我哋現時呢一個安排咧，都已經係一個較為寬鬆嘅一個處理方法，希望可以咧盡量咧係減低咧對於一啲個別嘅家庭咧，佢哋需要咧係離開香港咧超過咧30日嘅嗰個情況咧，我哋用每個月5日嘅情況嚟到咧係去做呢一個嘅一個每個月嘅評估。咁所以咧喺咁樣情況之下咧，我哋咧係喺我哋咧可以做得到嘅範圍之內，我哋都已經係盡量寬鬆噶啦。咁我都希望咧係大家咧喺呢方面係明白。咁或者我平時可能咧或者有啲嘢想再。 小姐有提過話扣獎章嗰、那個，咁呢個咧我哋政策即係定咗個，咁我哋都可能喺即係一年之後嗰個政策檢討會再留意。 跟住仲有另一個 家庭顧問中心都係生，係好簡單兩個問題，想問家庭成員嘅資格咧？